红书博览会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咱们昨天说到，这李存勖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，建立了后唐王朝。之前打天下的时候，这李存勖还算是明智，可称帝之后呢，就像换了个人一样，眨眼之间变昏庸了。不封赏有功的将士，反而找来唐朝亡国的官员继续当官。他不吸取教训，同样是重用太监和戏子，他这个后唐王朝又能支撑多久呢？11岁上战场，几十年血战，背负使命，勇往直前。乱世的舞台上，他不负众望，终于成就一番大业。只是闯过大风大浪，又如何在河沟里翻了船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末父子闹乱世第四集。李存勖多才多艺，跑马打猎他在行，有时候还喜欢坐下来读读书，写写歌词，唱唱歌。但要说他最喜欢的，那就是演戏。堂堂皇上自己亲自编剧本，上场演主角，集编剧、导演、主演于一身。人家还有一个雄赳赳的艺名叫李天下，演戏不能一个人演呢，得有人陪着给配戏呀。他就到处的找戏子，把他们养在宫里边，陪着他唱戏玩乐。有一回早朝时间，大臣们在大殿上足足等了3个时辰，也不见皇上的身影。这个时候皇上啊，却在宫里化妆，穿着行头登台表演呢。昨天夜里皇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还在战场上打仗，只不过这个战场只有一个戏台子那么大，将士们脸上啊都画着浓墨重彩，一张嘴不是说话，全是唱的。两军对峙，这么一唱一和的还挺有意思。等到早晨醒过来，这皇上就像是刚看完一场戏一样，一咕噜爬起来，快快快，把伶人们，什么叫伶人呢，就是戏子啊，把伶人们都给我叫来，朕昨天晚上梦到了一出戏，让他们都过来听听。这太监一去禀报，戏子们呼啦全过来了。这个时候就看皇上啊，早就换好行头了。哎，你们都过来，朕在梦里呀，得了一出好戏，过来跟我比划比划，看看怎么样。说完了，自己上台，一边回忆，一边给排练。皇上唱着唱着忘词儿了，抓耳挠腮的，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嘴里头啊直嘟呢，李天下，李天下，这后边是什么来着？皇上正琢磨呢，突然间有个戏子噔噔噔噔噔几步跑上舞台，对着皇上脸蛋子啪，这脆上扇一大耳贴子，皇上一下给打懵了，底下这帮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全看傻了，心说这天下真是啊，什么人都有，还有人敢打皇上，这戏子八成疯了吧。 大伙儿谁也不敢言语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皇上什么人物啊？那可是一国之君呢，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主人，除了在战场上被人打，连他老爹都没动过他一根手指头。这戏子怎么胆敢扇皇上一大耳贴子？皇上的脸呢，被扇得火辣辣的。哎呦，赶紧拿手捂着脸，您为何打朕？这戏子把皇上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一脸正义。为什么打你？这天底下掌管政权的只有皇上一个人，您刚才呢叫了两声李天下李天下，那还有一个人是谁呀？皇上您难道不是说错话了吗？难道不该打吗？皇上摸着脸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当的事儿啊。对，真是说错了，只有一个李天下啊，该打啊，该打。来人呢，赏这个伶人千金黄金。底下人全傻眼了，挨了一大耳瓜子反倒赏人家，呵，这大马屁拍的又惊险又刺激啊。这也就是李存勖当皇上宠信这些戏子，要换了别的皇上啊，您就是拍马屁再高明也不敢扇皇上啊。李存勖对戏子的宠信简直没边了，大臣说的话他听不进去，唯独这戏子说的话他都能听进去。有一回这皇上在宫里待腻歪了，一琢磨出去透透气儿玩会儿吧。哎，对了，现在正是打猎的好时候，我打猎去得了。一道圣旨下来，太监们给预备好了马车，这皇上带着一大帮人，这其中光戏子就坐了十辆马车的。没办法，皇上喜欢呢，什么时候也离不开，全带着浩浩荡荡的就去了围猎场了。到了猎场啊，这皇上骑在高头大马之上，身背后背着弓，这腰里头插着箭囊，四处学嘛。戏子和当地的县官全陪着，坐在马车上跟在后边。忽然间旁边一头野猪蹭就窜过来了，有个戏子一指，皇上，这儿有野猪。这李存勖一扭头，野猪正好打着马前头窜过去，匆匆忙忙的搭弓拉箭，嗖，这一箭就射出去了。就听扑通一声，野猪一声惨叫啊，这根箭呢扎在野猪屁股蛋子上了，但是没有伤及要害啊。这野猪也疼也害怕，一路惨叫，到处乱窜想跑。这皇上一看着急了，快快把这野猪给朕围住。后边侍卫骑着马过来了，这野猪被挤得急了，疯了似的就从这马肚子底下窜过去了，一头就扎进麦田里去了。这皇上啊又领着一群人就冲进了麦田，到处围堵，把这庄稼踩得一塌糊涂啊。这些庄稼可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，这县官是爱民如子，看到皇上这么糟蹋庄稼，踩着麦田，心里头直着急，起身跳下马车，跪倒在地，皇上别再追了，您脚下这些麦苗可都是老百姓的口粮啊。这皇上正玩得高兴呢，听见这句话扫兴啊，顿时大发雷霆，你这个狗胆包天的县官啊，还管起朕来了，来人呢，把这狗官给我绑起来拉出去砍了。在场的人都吓得面无血色，心里头虽然给这县官叫屈吧，可是谁也不敢上前劝阻皇上。眼看着侍卫拉着县官就要去砍头了，这个时候身边的一个戏子冲出来了，指着县官破口大骂，那这个戏子到底要干什么呢？县官五花大绑被绑着，刚要拉下去，一个名叫辛静默的戏子冲出人群，指着县官骂的是唾沫星子乱飞呀，你个糊涂县官啊，真是蠢到家了，亏你还能当上地方父母官，这皇上喜欢打猎你不知道吗？啊，皇上在旁边一看，心想罢了， 这戏子我没白疼他，知道替我说话，这心里头啊非常得意，捋着胡子直点头。这辛静默呢，手脚并用，这嗓门越来越大。你这个狗官呐，榆木脑袋不开窍，知道皇上要过来打猎，你为什么还让老百姓在这儿种庄稼？事先你就应该把这麦地都给铲平了，种上野草，再抓点野兽放进来养着，让皇上打猎玩得开心，打得顺心。难道你害怕老百姓没饭吃，国家没人交税不成吗？辛静默越说越激动，脸红脖子粗的，一手指着县官的鼻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知道皇上打猎是大事儿，老百姓饿肚子是小事儿，皇上开心是大事儿，国家没税收啊那就不叫事儿。这道理谁都明白，怎么就你不知道呢？你这父母官怎么当的呀？本来一开始这皇上挺高兴的，越听越不对劲儿，就琢磨这辛静默是话中有话呀，这不是变着法儿说我这皇上的吗？难道说是朕做错了？其实皇上早就知道自己错了，只不过碍于面子不愿意承认。可现如今自己最宠信的戏子都这么说了，一摆手，哎，算了算了，这县官啊也是一片爱民之心，放了他吧。就这样，辛静默救了县官一条命。辛静默有良心，可这并不代表其他戏子也有良心。更多的人进宫就是为了捞油水，什么国家利益啊、黎民百姓啊，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。戏子受到皇上的宠信，他们在宫里能自由进出，跟皇上开玩笑，见到一般的官员，他们这架子摆的比官架子还高。不顺气的时候，戏子还拿官员出气，想着法的欺负他们。这些当官的心里冤呐，可是谁也不敢招他们。有的人干脆带着黄金礼物去贿赂戏子，上赶着巴结他们，求他们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。就连威风凛凛的节度使也派人来重金贿赂。小小戏子在朝堂之上比当官的说话还管事儿，这国家长此以往还能坚持多久啊？难道李存勖当初那点英明就全都不见了吗？这皇上身边有一个最受宠的戏子，名叫景进。这景进唱戏十分了得，再加上善解人意，把皇上伺候得十分舒服，很快就成了戏子里边的领军人物。他不仅陪着皇上唱戏演出，还帮皇上刺探宫外的情况，帮皇上找美女。军机国政大事小情，没有景进不跟着掺和的。他每次跟皇上说话都要左右侍从回避，谁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。大臣们一看见景进，心里头全发怵，生怕得罪他。就连位居三司使的高官见了景进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八哥。这么多戏子都唱得不错，为什么景进脱颈而出呢？要说人家这地位啊，真是辛苦奋斗得来的。除了揣摩皇上的心思，这景进在人脉关系上还下了苦功夫，一边得笼络太监，那边呢得讨好皇后妃子，皇上有什么动静他第一个知道。一开始皇上在洛阳的时候住在原来唐朝的宫殿里边，这后宫许多地方都空着，一到晚上宫里呀就一团漆黑。这天晚上皇上唱完戏自己回到寝宫，走在路上看见四周一片漆黑，就不自觉地叹了口气。旁边太监听见皇上叹气了，回去自己就琢磨上了，这皇上发什么愁呢？想来想去，哎，难道说皇上是嫌后宫没人？再一想，对呀，自古以来哪个皇上都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， 现在的后宫就住着一个皇后，几个嫔妃，这数量远远不够啊。要不怎么说太监厉害呢？皇上叹口气，他就能揣摩出皇上的心思。第二天，这太监想了一个非常巧的借口，就跟皇上说了：“哎呀，这宫里头晚上啊，有好多怪物，青面獠牙的，十分的可怕。”皇上一听，哟，那怎么办呢？太监赶紧给出主意，说这宫里边有怪物，是因为啊，这房间多，没住人，没人气儿。皇上，您得广纳嫔妃，把后宫啊给充实起来，人气儿一足，这鬼呀、自然就消失了。这些话正说在皇上心坎里呀、皇上正高兴呢，巧了，这时候景进来了，皇上立刻就派他去搜罗美女。其实啊，这是景进事先买通了太监，演的一出戏。这么美的差事，他哪能放过呀？景进得令，带着一伙人，跟饿狼似的，就进了邺城，看见漂亮姑娘就抢啊，也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，不分白天黑夜，给皇上找媳妇儿。一时间，城里人心惶惶，姑娘家不敢出门，家家户户提心吊胆，晚上都不敢睡觉。很多老百姓都受不了了，带着妻小连夜逃亡他乡。最后景进得意洋洋的押着上千名美女，浩浩荡荡的由打邺城赶赴洛阳献给皇上。这一路上这些女孩是哭声不绝呀，还有当场哭背过气的。路边老百姓看见了全扭过脸去了，偷偷的抹眼泪，这场景太惨了。太监加上戏子，把皇上身边搞得乌烟瘴气。更可气的是，在后宫，皇上还有一个败家媳妇，他进一步把皇上推向了毁灭的深渊。后唐庄宗的皇后刘氏，出身是一个贫寒的普通百姓世家，母亲早早的就过世了。这刘氏跟着老爹刘半山，这父女俩相依为命。刘半山是一江湖郎中，平常老去山里头挖药，病人少的时候呢，就支个摊子给人看相算卦。当时李克用的大军攻打魏州，占领了长安，城里兵荒马乱的，刘半山就想带着五岁的女儿出城逃难去。刚收拾好行李，正准备走呢，李克用的军队就打到家门口了。李克用的部队咱之前说过没纪律，烧杀抢掠什么都干，几个士兵过来之后，一把就给刘半山推跟头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还想跑？有什么值钱的都给老子拿出来。这刘半山没见过世面呢，当场给吓尿了，指着包袱哆哆嗦嗦的说不出话来。一个士兵拿刀把包袱挑起来往底一扔，一看哪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啊，一堆破草。嘿，老东西竟敢戏弄我们军爷，说着一顿拳打脚踢。刘半山疼得嗷嗷直叫啊，赶紧求饶：哎呦，官爷官爷，您看我穷成这样，哪有值钱的东西呀？士兵根本不听这个，把这刘半山打了一半死。五岁的刘氏看见老爹被打，也不敢上前，就站在墙根儿抹眼泪。这士兵打完了，一扭头，哎呦，看见这个小姑娘了，长得不错。既然没钱，把孩子带走。士兵过来，夹着刘氏就奔外走。刘半山这个时候想叫都叫不出来了。眼睁睁地看见闺女被别人抢走了。刘氏被抢回去之后，属下把她献给了李克用的妃子曹氏，让她做了一个侍女。曹夫人这人呢，心地宽厚，一看这小姑娘瘦骨嶙峋的，楚楚可怜，马上叫人端出饭菜，好言相劝，对他十分的疼爱。 一开始这刘氏还经常惦记着父亲，可毕竟王府的生活条件多好啊，曹夫人对他就跟亲闺女似的，时间一长就把以前的生活给淡忘了。刘氏来的时候还小，正是受教育的年龄，这曹夫人就找人教他唱歌跳舞弹奏乐器，聪明伶俐的刘氏很快就技压群芳，曹夫人对他更喜欢了。这个曹夫人就是李存勖的亲生母亲，她不仅性格好，而且明辨是非，很有头脑。当年李克用发脾气的时候，谁都劝不住，只有曹夫人能从容地劝住。李克用也是敬重夫人的品德，往往是曹夫人开口他就消气儿。李存勖对母亲也十分的尽孝，打仗在外他一年当中不辞辛苦来回四趟，专门回来看望。看着儿子在外征战一年到头这么劳累，自己这儿又有一个伶俐的刘氏，这曹夫人呢就想把刘氏送到儿子身边侍奉左右。刘氏本来是聪明可爱，她一介女流，又怎么会导致李存勖的毁灭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聊不完话题，还剩你开心背影。